周宁静到了房屋中介，只见不大的屋子里站着的坐着的起码有二三十个人，有客户也有中介。一个胖小伙子伸手招呼着周宁静，哎，周姐周姐，我在这儿呢。胖小伙子姓刘，也是这个中介，之前几次呢都是他接待的周宁静。 周宁静环顾了一下，啊，刘经理，这……周宁静没有往下说，他本来想说的是，这也太乱太吵了吧，根本就不像谈事儿的地方，倒像个菜市场。菜市场？周宁静突然想起了堂哥的话，又联系到地铁、房价等等关键词，看来这楼市又要大热了呀。 刘经理把周宁静带到了一个狭小的会客室，说是会客室，其实只摆得下两张椅子，中间呢有个细长的调茶几，茶几上摆了一台电脑，键盘又破又旧，上面的按键都已经模糊不清了，旁边的鼠标要不是连着线早就掉到地上去了。刘经理倒了两杯水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这两天这人实在太多了。哎哎，周姐啊，我这就给调材料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套房子可有不少的客户正盯着呢，你再不下手就真晚了，周姐。 这倒不是刘经理在虚张声势，看中的房子被抢了，周宁静又不是没有领教过，他笑了笑说，所以啊，我这不正打算跟你去看房吗？ 哎哎，刘经理一边调着资料，一边用探寻的眼神看着周宁静。哎，周姐啊，我问你啊，你现在那套房子你的心理预期是？ 周宁静一愣。 哦，嗨，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啊，卖掉现在这套换一套学区房吗？ 周宁静从刘经理的眼神里看到了某种期盼，他顿了顿说，有人看上我的房子了？ 你这套房子吧，怎么说呢，我帮你挂出去了啊，问的人嘛有那么一个两个的吧，今天呢一个是带你去看房，另一个嘛呢也想了解一下你那个房子到底底价是什么呀。啊， 不卖了。 什么？不卖了？看得出来刘经理是略略有些失望的。 刘经理，我呢原来一直挺信任你的，可是你呀、啊、你这个人太滑头了。 哟，周姐，你可别笑话我了，我还滑头啊？就我们公司我最实在了，我不会说好话，我就知道埋头苦干。 行了行了，我问你，我那套房子附近是不是有地铁啊？这事儿你会不知道？ 哟，不是，我以为你早就知道这个呢。 早就知道了，我会卖那个价呀。 那这房子你到底还是……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不卖了。 那周姐，那学区房…… 这两件事有关系吗？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知道，周姐不缺钱。 我就是再缺钱也不能干会让毁清肠子的事吧。 当然当然当然。 好了，不和你磨叽了啊，赶紧把我那套房子撤下来，我们看房去。 刘经理坐下了，好像并不急着走。周姐啊，如果这样的话啊，那我先跟你谈谈。 周宁静看着刘经理。 周姐啊，如果手上那套房子你不准备出手的话，然后又要入手这套学区房，那可就得算是二套房了。刘经理缓缓地说，这二套房啊，贷款的利率啊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 我知道， 利率确实会高一些。 是，你看啊，我给你好好的分析一下这相关的规定啊。如果说二套房，那首付至少要60%啊。而且按照规定，当前已有一套住房且房贷未结清的，再次贷款购买二套房，这个利率啊，最低要上浮10%。以10年期的商贷来算，基本利率呢为6.55%，那二套房的房贷利率呢，那就是7.27%了。 首付必须60%以上， 哎， 利率还上浮了10%，这件事儿可真是难住了周宁静。周宁静喝了口水，脸上虽然显着风轻云淡，但是心里却一直在打鼓。 刘经理又说，你看，要不现在啊，怎么那么多为了二套房而离婚的呢？就是为了规避政策嘛。哎，不是有句话吗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房产故，二者皆可抛嘛。 什么意思？让我也假离婚？ 姐，我亲姐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，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。 周宁静沉凝片刻，还真有为了买房离婚的？ 我这还能诓你吗？婚一离，房一买，然后再次欢欢喜喜复婚的，姐，那多了去了。再说那点利息省下来，干点什么不行啊？就非给那银行啊？嗨嗨，我这张破嘴，要不是我这人太实诚了，哎，姐，这话你可别要外传啊。假离婚这事儿，都成了社会现象了，现在政府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嗯，是这样啊。周宁静喃喃着，又喝了一口水。 姐，不过呀，这假离婚呢，在一定程度上啊，它也有风险啊，就怕这个夫妻感情不稳定，到时候啊，共同财产就变成了另一方的婚前财产了。咱们国家这婚姻法呀，那是有明确规定的。 呵，看不出来你还懂婚姻法。 哟，姐，您看您说的，我干这行不得什么都得懂点，是不是？这婚姻法不是说了吗？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。你要是和你先生离婚的话。 周宁静下意识的翻了个白眼儿。 呸，看我这嘴。刘经理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脸，啊，假离婚啊，我说假的。要是你们俩假离婚了，你原来的房子给了你先生，即使后来再复婚，对于第二次婚姻来说呀，这套房可就属于他的婚前财产了。一旦你们俩今后出现矛盾，你就有风险呢。哎，我这个责任啊，就是先给我的客户打预防针啊。 那这套学区房写我的名字不就得了吗？ 也是，也是，也是。我呀，我就是提个醒啊。接着，刘经理带着周宁静去看了学区房，房子本身没有任何问题，周宁静哪有不满意的呢？刘经理呢，恨不得周宁静马上就交定金，也是一味的委婉的催促着。 哪有那么快呀？我不得回家跟我老公商量一下啊。周宁静略有些不爽，只是和刘经理道别以后，周宁静并没有跟老公商量，而是又去了周宁海的律所。 周宁海一听说堂妹打算离婚买二套房，他发了好一通脾气。你跟这个方志远要是感情好啊，这都没有问题。可你们俩这个情况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要是假戏真做了，你怎么办啊？你这撑了这么久了，又是原谅他出轨，又是答应跟他试离婚的，做的这些个，不就都白费了吗？ 我知道。 你知道？你真的知道吗？ 可是周宁静哪儿还听得进去啊？他的脑子里全是那套学区房。 这天晚上， 幼儿园刚好开家长会，马上就要放寒假了，算是个期末汇报演出。演出完了，已经是九点了。方志远送周宁静和方舟子回家。车上，周宁静突然提出了要跟方志远谈谈。方志远知道一准是买房的事了，自己是躲不过了，便一口答应。王秀芬下楼抱走了周子，随后夫妻两个人到了海丽的旧时光咖啡馆。 怎么开口呢？这开了口又该怎么谈呢？买房的钱是个问题，假离婚也是个问题，又该先从哪个问题入手呢？周宁静还在思考，在斟酌，便东拉西扯，说了些无关的小事，话题只是围着孩子转。说着说着，不知怎么又聊起了方志远的公司。 这么心平气和的对话，他们之间很久都没有过了。方志远一感触，就把叶枫出卖自己的事情和盘托出了。说实话，他还真想听听周宁静的建议。 周宁静倒没有表现出惊愕，眼里反而写着歉意。嗨，这事儿搞不好和我上次带着小王来你们公司和他对峙有关系。我呢也是一时愤愤，觉得很生气，看来啊确实欠考虑，也太冲动了。 那是他先招惹的你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都想明白了，叶枫的事是我没有处理好，怪不了任何人。我总想起你之前跟我说，说叶枫看着不像是为了钱，就是为了，是，为了我。可这我这儿呢，什么都给不了他。这些我早就应该跟你说清楚。 你没说过？ 谈倒是谈过几次。 你呀、啊。老毛病，做事说话都不干脆。 还是你了解我。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问你干嘛？ 那就让叶枫走呗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找一个彼此都能够下台阶的理由让他走。 就这么让他走？ 闹个鱼死网破有意思吗？对你也没有好处吧。这请神容易送神难，那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现在啊，你只要想办法把这尊神送走，安安稳稳的，风平浪静的，这就最好。 听着周宁静的话，方志远不免想起了百成之前跟他说的话。百成说，像叶枫这种人必须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后悔莫及。可是周宁静呢，居然是完全相反的态度。可是公司有叶枫的股份呢。 给他，要我说这也是叶枫该得的。是，我不喜欢这个叶枫，甚至可以说是厌恶。可是志远，咱们俩都不能否认，叶枫确实为公司付出了很多，给他足够的面子，送走他，往后叶枫还会买你的好，做事情还会留些余地。可要真是撕破脸了，他算是非常了解你，非常了解大方底细的，你就不怕他到时候乱咬人？ 方志远已经开始佩服周宁静了。宁静，你真是，你是这个，他竖起了大拇指。 哼，你现在才知道啊，晚了。 以往，方志远只知道周宁静独断，控制欲强，家中的大小事情都要由着他来做主。不但这样，他还要干涉自己的工作，懂得不懂的，他都爱插上一脚。如今看来，周宁静喜欢管他，固然不够可爱，而另一方面呢？其实也说明自己在行事上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，这样周宁静才会对自己不放心，才要干涉呀。听完了周宁静的这席话，方志远也终于明白了， 周宁静能在职场扑通那么些年一路平稳上升，他确确实实是有两把刷子的。 周宁静呢，见方志远耐心倾听，时不时还一脸崇拜的样子，也很受用。本来到了嘴边的买房的事就暂且摁了下去，想着另外找个机会再和方志远沟通。海丽看到周宁静和方志远此刻谈笑风生，也很高兴，还给他们俩免了单。 第二天，方志远借着年底了，想安排员工聚餐，开个小年会为由头，把叶峰叫到了办公室。方志远先是让叶峰出主意，应该在哪儿吃饭呢？什么规格呀？饭后是否安排活动啊？什么活动比较合适啊？叶峰一一回应，凡是叶峰的建议，方志远没有不点头同意的。 最后方志远还拿出一张年终奖的表格，叶峰的名字赫然在第一行，那个数额让叶峰也感到很惊诧，他的年终奖足足比别人多了十数倍。公司的财务状况除了方志远，最了解的就属叶峰了，以目前的情况能够维持日常运转那就很不错了，哪来的钱发年终奖啊？ 方志远说，我已经签字了，你拿个财务吧，就按这个数发。哎，别忘了交代财务啊，今天下班之前必须打到你们账上啊，晚上啊大家再高高兴兴吃个饭。 叶峰心里直犯嘀咕，嘴上却说，方总，就按这个数发吗？ 方志远笑着说，对啊，别担心钱的事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另外啊，今天聚会你唱主角。 叶峰半懂不懂，什么？我唱主角？ 公司从无到有，再到咱们搬到这儿，人员扩充啊，你是大功臣呢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你就没有大方。员工们呢，也大多是你招聘过来的，啊，小鱼嘛，虽然是我的第一个兵，但也是你亲手把他培养成顶梁柱的呀。公司上下，包括我呀，对你就没有不服气的。与其说是年底了，大家一起聚聚，还不如说呀，就是给你庆功呢。 这不合适吧？ 没有不合适的。啊，对了，我打算呢，把咱们的客户也邀请过来，一起聚聚啊，你看怎么样啊？ 能怎么样呢？方志远的话说到这一步了，叶峰哪还能够提什么意见呢？等到了聚餐的酒店，员工们的年终奖早已经到账，人人都是喜气洋洋，唯有叶峰神情恍惚，他不知道方志远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方志远真的一点都没有察觉到他叶峰的不忠？不可能吧，如果方志远察觉到了，怎么还会让他唱主角呢？给他发那么大一笔年终奖呢？ 等客户们也到齐了，方志远举杯敬过众人，便单独敬了叶峰，字里行间全是溢美之词，简直把叶峰夸得无所不能。在方志远的口中，叶峰敬业、勤奋、忠诚是大方的重要的创始人，甚至比他方志远还要重要。等方志远去了趟洗手间，在门廊里看到了叶峰，瞧他那样，应该是在等自己。 叶峰笑了笑，方总，你今天这事，我怎么有些看不懂了？ 这到底还是沉不住气了。叶峰，我只是想谢谢你，我也应该谢谢你。其实你自己也知道，除了大方，你本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。 方总，

口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凄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动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方志远把卡塞到了叶枫的手里。也许我们还能见面，还会合作啊，都互相留点余地吧。还是那句话，叶枫啊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，很优秀的员工，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啊。有些错出在我的身上。 叶枫的眼圈已经发红，他恍恍惚惚扶着墙站着。 我在包厢等着你啊，咱俩再喝一杯。哎，别忘了今天的聚会啊，你是主角啊。啊！方志远笑着离开了。 没过两天，叶枫果然主动递交了辞呈，跟他一起走的还有小鱼。当然，方志远同样没有亏待小鱼，小鱼的年终奖也比普通员工高，虽然折损了钱财，但是其他员工和客户总算被安抚下来了，都说方志远重情重义，是叶枫另择高枝，又说叶枫能力确实不错，也应该有更好的发展舞台。人嘛，是要往高处走的，大家也都理解。如此这般，方志远好老板的形象便一下子立了起来，从内到外没有不夸他的。只是叶枫带着小鱼跳槽到了镇海集团，镇海并没有全部兑现他们的承诺，当然这都是后话了。 西亚整形医院也在开年会，上任不久的王总正在台上慷慨激昂，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，很是动情。鲁泽西端了杯酒，冷眼看着，依稀记得去年的年会，站在台上讲话的是他。 现在回忆起来，底下的默默专注看他的眼神，带着几分深情，还有那么点崇拜。而默默和他的美眸，也终究只能成为回忆了。听说默默已经离开了某城，果断出国了，去往一间国际知名商学院进修去了。默默和陆泽熙再也没有联系了。这个快秃了头的王总，三天两头传达着默默的指示，也只有在这种时候，陆泽熙才能从王总的嘴里知道些默默的消息。不太管事的朱院长今天也来了，他就站在陆泽熙的身边。别人拿着酒，但朱院长呢，还是举着他的大茶缸子，俨然一个老干部。朱院长说：“ 小陆，等会儿你也上去说一句。”“ 我有什么可说的？不说了。”“ 嗯，认怂？ 什么呀，朱老啊，你真是老了哈！看你说的话，我怎么都听不明白了。”“ 哎呦，我是老糊涂了。”“嗯，但是你不能糊涂啊， 小陆。你别看我平时不太管事，就是个挂名院长。这西亚上上下下，大大小小的好事坏事，哼，那就没有我不知道的。”“ 那是啊。”陆泽熙抢过了朱院长的杯子，拧开闻了闻。“ 您不会是喝酒了吧？啊，您这话怎么那么多呀？” 朱院长还是那副慈眉善目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 你算了吧，你，我戒酒都快十年了，我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？哎呦，小陆啊，过完这年呢，我可就61了。哎，你知道这61是什么概念吗？啊？”“ 哎呦，您考我。五十有五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没毛病吧？”“ 没毛病啊，没有。哎呀，这个人呢，到了我这个年纪啊，就什么都听的啊，什么都说的了。那等会儿啊，王总说完话啊，你也上去说两句。”“ 原先是怎么安排的，不过我拒绝了。”“ 小罗啊，我没什么想跟他们说的，我倒是有话想跟你说呢。”“ 跟我说？ 怎么着，不想听啊？”“ 没啊，你说，你说。哎，我把这大茶缸子还给你，咱坐下慢慢说。您要是渴了呀，我这就给您续水去。”“ 呀，坐。 王总冗长的讲话终于在这个时候结束了，他张开了手臂，做了个完美的结束的动作。底下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了，几个小护士上了台，是歌舞表演《感恩的心》。陆泽熙一边坐下，一边喃喃说：“ 每年都是这样，也没点新花样。”“小陆。” 朱院长也坐下了，看着陆泽熙：“ 还记得你来找我，让我给你们那个挂名当院长啊？记得那天吗？”“ 你说的是哪天呢？那段时间我可是天天来找您呢。 这头几天我还记得您差点没把我打出来呢。最后一次我答应你那天。”“ 记得呀，我哪能不记得呀，我跟默默都开香槟庆祝了。” 这朱院长早年就开始研究整形医学，在国内算得上是排得上号的专家了。 内退回某城老家之前，一直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。“ 我呀，当时就想在家好好的养身体，好好的享受一下清闲的生活啊。可我记得呀，你当时有句话把我给打动了。”“ 不是，我说了那么多话了，我觉得每句话都是那么感人的。您指的是哪句啊？”“ 你呀，你呀，不是，到底是哪句呀？”“你说啊，你要把这个西亚建成某城最好的整形医院啊，让某城这些爱美的人不出家门口来就能改头换面。”“ 是啊，当时去北京、上海甚至出国整形的人都是特别的多呀。”“ 那我问你，你做到了吗？ 啊，算是吧。咱们西亚要说自己在某城市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吧。就是因为你做到了，啊，所以现在啊，你没动力了，你颓了，你怂了，你得过且过了。哎，朱老，你，我说中了吧？啊，说中了吗？哎呀，小鹿啊，别说你了，就连我都没这个动力了。你得定个新目标了，哦，真的。大目标没有，小目标嘛，就是把投到西亚的钱全都收回来。我那个房子还抵押在银行呢，这个不成问题啊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啊，是不是默默这么一走，你就觉得自己没主心骨了呀？看你说的，你就回答是，还不是？陆泽熙无奈地说：“是是是。”哎呦，现在这脑子就跟酱子似的。默默呢，又跑下下就走了。哎，你说有些事儿啊，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了。说到重点了吧？啊？看来默默这么一走啊，对你的影响确实有点大。反正我那点破事您全都知道。最近我是有那么一点心灰意冷啊，哎，但我向您保证啊，我一定不会认怂的。新目标呢，有了吗？哎，怎么，哎，朱老，您有什么好建议吗？朱院长一直不远处的王总干掉他。朱老，鲁泽熙哭笑不得，人家可是莫总封的总经理啊，是钦差。这个女人呢，就喜欢有本事有能力的男人。我给你打个赌啊，你想办法把这个姓王的弄下去，这默默呀一准就回来啊。那他不得恨死我呀？爱跟恨又不矛盾。我说朱老，咱们能正经点吗？我一直很正经啊。朱老说完了，喝了口茶。夺回西亚，夺回主动权，拿下江山，也拿下美人，啊，这就是我给你的既定目标。加把劲儿吧，小鹿。看着正襟危坐的朱院长，陆泽熙笑出了声音。你那套虽然也不怎么样，可我看这姓王的还不如你呢。您这是夸我吗？就算是吧。哎呦，得嘞，我谢谢您了，朱老。这天晚上年会结束的时候，陆泽熙烂醉而归。半夜醒过来，他咀嚼着朱院长的话，他又笑了。潘玉说的对，以前那么难都熬过来了，现在这些问题又算得了什么？他陆泽熙的字典里就没有认怂这两个字。他确确实实应该给自己找个新目标啊。哎，也许朱院长的建议也不错。 叶枫和小鱼离职以后，方志远开始整顿公司，一边笼络老员工，另一边招聘新员工以补充新鲜血液。尽管这样，大方公司还是伤了元气。本来呢，方志远是想给当时入股的安文、陆泽熙、老八等人一点分红。当时得知方志远要创业，陆泽熙和安文每个人拿出了10万，老八、明航和毛俊这三个人加起来凑了10万。要没有这笔钱，方志远的创业计划早就破产了。 可是目前的财务状况是有些捉襟见肘，怕是腾挪不出了。非但这样，还有一笔贷款年底必须和厂家结算， 思来想去，方志远想到了银行贷款。他不是没想过到李成那边借钱，可李成是民间借贷，他那边的利息怕是方志远无法承受的。这银行贷款嘛，是要有抵押物的，事到如今能拿出去抵押的就只有他和周宁静名下的那套房子了。房子，他苦笑了一声，这房子周宁静不是决定卖掉去换学区房了吗？被傅丽丽骗走的那些钱，因为没有正式结案，还没有到账，即使卖掉现在这套房子还完按揭，剩下的钱也不够学区房的首付吧。方志远思忖良久，终于给周宁静打了个电话。还是拿孩子说事吧，这样比较自然。 周宁静不无疑虑。带周子去玩？ 对。 出城？ 对对对，去野生动物园。周子不是想去吗？这动物园边上啊还有个度假村，咱们可以在那儿住一晚。 哦，好吧，那你带上周子和妈，你们出去散散心。 别呀，等周末你休息了，我带你和周子去，让妈呀在家也好好休息两天。寒假可不短呢，妈这天天看孩子也该休息休息了。 也好，周宁静暗想，刚好找个机会跟方志远说说买房的事。周宁静没怎么犹豫便答应了。挂断电话，周宁静突然想起前几天陆泽熙拜托他的事，说是番禺代理的化妆品专柜就在新天地一层，让周宁静多多关照。这事儿周宁静其实早就知道了，可是周宁静对番禺有一种莫名的反感，也理解不了陆泽熙前前后后为番禺所做的一切。就上一回陆泽熙还差点因为他番禺而进了监狱。陆泽熙毕竟是自己的同学，又是方志远最好的朋友之一，不管怎么样先去番禺那里看看，也算是对陆泽熙有个交代。如此想着，周宁静便来到了一层。在一层一个并不显眼的角落里，周宁静发现了那个柜台。番禺正和柜员说着话，他的身边还站了个男人。周宁静定睛一看，很是错愕，那个男人正是周宁海。 周宁海笑了笑说，哟，宁静啊，你来得正好啊，哎，这是番禺啊，你们应该认识啊。 番禺笑着转身对周宁静说，周总监久仰啊。周宁静一面微笑一面诧异的看向周宁海。 周宁海倒是一脸的风轻云淡。 新天地运营部办公区，周宁静办公室。周宁静对着表哥开门见山，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和番禺搞到一块儿去了？ 你这话问的有意思啊，我交朋友还得跟你汇报啊。 我就是好奇，问问怎么了。 和番禺一起做生意的于梅梅啊，那是我的同学，就是她介绍我和番禺认识的啊。怎么了？我和番禺那是未婚未嫁的男女，我们认识认识接触接触，有问题了？ 那个于梅梅把番禺介绍给你的？哎，哥，你了解这个番禺吗？你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吗？ 这不正了解的吗？我刚想接她去吃饭，你就出现了，还连哄带骗的把我弄到你的办公室，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。 今天你们是第一次约会啊？ 那倒不是，之前也吃了几次饭了，不过每次都不是单独见面，要是我不拉上于梅梅啊，这个番禺就不出来。其实今天也一样， 也是他与梅梅还有我，这应该不算约会吧？ 好，那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对人家潘瑜有想法？ 那当然了，啊，我时间多宝贵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。我没想法，我能隔三差五的请他吃饭吗？ 你知道潘瑜是谁吗？ 嗯，你指的哪方面呢？ 周宁静一下子站了起来，他的过去，他的为人。 你冷静点儿，我说宁静啊，你管管方志远就行了啊。我是你哥，你怎么管起我来了？我还不知道潘瑜的过去吗？他是陆泽熙和田凯的前妻，你想说的是这些对吧？ 你这……周宁静缓缓坐下。 啊，我知道啊，怎么了？我也离过婚，离婚在你的眼里就那么不堪吗？ 哎呀，不是。那你知道潘瑜为什么会和陆泽熙离婚吗？ 因为田凯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，这也无可厚非呀。 哥，我发现你真是的，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啊？什么就无可厚非了？他这就是物质，就是唯金钱至上。 我呀，在物质上虽然比不上田凯，但他要是跟了我，日子不会太差的。 哎呀，哥，重点不在这儿。你觉得这种女人会跟你谈感情吗？ 是人都有感情。再说了，我看她现在自食其力，是个很有上进心的女人呢。宁静啊，人人都有过去，人人都会变。我不能因为她有一段，也许在旁人看来有些不堪的过去，我就一杠子把她打死，是吗？我给她机会，不也是给我自己机会吗？ 完了完了，哥，你陷进去了。陷进去了。你离婚以后，有多少人给你介绍过女朋友？有一个，我记得是在法院上班的吧，就因为人家太瘦太骨感，你见了一面直接就不联系了，有这事儿吧？ 不合眼缘嘛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 这个潘瑜差点害得陆泽熙蹲监狱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 知道啊。 那潘瑜为什么回卯城，你知道吗？ 因为他还惦记着陆泽熙嘛。 你看你看你看，你不是全都知道吗？ 怎么了？我还比不上陆泽熙吗？ 哥，你是彻底完了，油盐不进，我说什么都没用啊。 哎呀，宁静啊，周宁海看了看表，我不跟你磨叽了，我真没有这个时间。你看潘瑜还在楼下等着呢。 哥，你再好好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。周宁静苦着脸，他很想痛斥他一顿，但是周宁海毕竟是周宁静打小就敬重和崇拜的堂哥，许多过激的话周宁静都说不出口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，黄昏的树，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，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，温柔